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五二九页啊，第五二九页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云何在心？为彼人遭罪时，自一指虚妄颠倒心生，啊，以妄心而生。此时念者呢，以善知识方便安慰，闻实相发生。这以实相而生，实相是真心，所以一时一虚，其德相比也。这个意思，前面呢说过了。所以六道众生呢，起心动念都是以阿赖耶的心先所啊，所以这是妄心。不但六道凡夫，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也不例外，也是用的妄心啊！妄心跟真心呢不能比啊！大乘教里常说：一妄一切妄，一真一切真啊，所以这不能相比的。下面大师举了个比喻啊，这何者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相比啊？譬如千年暗室，光热湛炙，即便明朗啊。千岁暗时，这是讲时间久啊，啊，这个地方见不到这个日月灯光一千年了，这么久，那点一盏灯，它里面就亮了，都照亮了，说岂可得也？暗在时，千年千岁了，而不去。这个黑暗在这个房间里面一千年了，怎么点一盏灯就把它黑暗就跑掉了，就没有了？是故一日摩尼宝经佛告迦摄菩萨：众生虽服数千居亿万劫，在爱欲中，这个时间可长了，为罪所服啊！这是说一个凡夫，一个众生呢，无量劫来都堕落在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最重的就是爱欲啊。说若闻佛经呢，一念一凡念善，罪即消尽也啊。如果他真的听佛经，听佛经真听懂了， 啊，所以就听经难。我们在现前听经的人多，听了几十年，罪也灭不掉啊。可是确实有人听一次经就开悟了，无始劫来的罪业全消了。啊，谁呢？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物，为什么他能，我们不能？你看《坛经》上记载着慧能大师这个人的行义，虽然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是个樵夫，就是砍柴靠卖柴过日子的，这是苦力了。为什么他听一次就大彻大悟，就成佛了呢？啊，明心见性啊，那是无始劫以来的罪业都消光了，才能见性啊。还有丝毫罪业没了，他就见不了性。啊，这是真的，是事实啊，这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印祖讲的，一份诚信得一份利益。他用至诚恭敬心去听经，看他的为人就晓得。他在黄梅住八个月，在对房里面做苦工，无论见到哪一个人，他都礼拜恭敬呢。啊，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啊，对人恭敬，对事恭敬，对事恭敬就是认真负责啊，对一切万物恭敬啊，恭敬，天地鬼神都喜欢他。都保佑他，都护持他。如果是傲慢，天地鬼神远离他，妖魔鬼怪亲近他，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缺乏的是沉静啊，我们表现的是傲慢，心浮气躁。啊，你只要稍微冷静一下，你就看到了。他自己看不到自己。啊，如果习气还在，习气还很浓，现在不错，将来会变节。啊，肯定会变，这些人靠不住。那要用什么方法呢？经论善书，不断的熏习啊，只要他能不间断，慢慢的他那个真诚心呢就向上提升，有一分提升到十分，有十分提升到百分，百分提升到千分，他会提升。如果提升到万分诚信，这个人肯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如果诚信心不能提升到这个境界，大悟有可能， 彻悟不可能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所以大师举例这个经上所说的那都是万分澄清。早先有没有呢？没有，他造作罪业。道林命中时，地狱相现前，在这个时候，只要有人提句赶紧念阿弥陀佛，他从这一句话当中惊醒过来，用至诚心念这句佛号，他成功了。他这个至诚心里头一丝毫杂念都没有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那他就是圆满的真心。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上上品往生。他这个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境界，跟释迦、跟慧能完全是同等的境界。罪积消尽了，无世界的罪报他消干净了。所以这叫在心，你用的是什么心？你用妄心不行，你用真心就行。真心就像一盏灯一样，妄心就是千年的黑暗。我们今天明白了，要不要等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呢？如果等这个缘呢，恐怕必定堕地狱。你只有罪行增长，真心永远脱不出来，就错了。我们读到这个经文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从现在就要干了。不要再打妄想了。世间人、世间事，随他去吧，管不了。不如先成就自己，再普度众生。自己没成就，要知道度不了众生的。度众生，你表演得不错，演得很逼真，演得很精彩，人家也不过就是一时冲动，离开讲堂就没有了。感动的深一点，三天五天就没有了。感动的再深一点，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肯定没有了，他又恢复照常了。这众生难度，不是一回头就真回头了，再不会做我了，这种人是就是上上根人，少啊，不是没有啊，太少太少了。这一回头之后，绝对不会拜 被外面境缘所转，它真回头啊，真看破了，真放下了，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再来人。我们一般说再来人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说客气话了，恭维你，说好听的，哪里是再来人啊？啊，说你是某佛再来，某菩萨再来，理上讲得通。啊，天台大师所说的六界佛，第一个就是离界佛。离界佛怎么说呢？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从理上讲啊，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就是阿弥陀佛。你为什么？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。从理上讲，啊，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完全翻成中国话就明白了。阿凡作无，弥陀凡作量，佛凡作觉。你想一想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圆满的大觉，这无量觉就称之为阿弥陀佛啊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，不管你是不是修净土，修净土的是阿弥陀佛，不修净土他还是无量觉嘛。所以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，通号。啊，是一切众生的本号。你本来是佛吗？啊，那还能错了吗？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变成凡夫了。啊，你要记住，你本来是佛。你的本没有改变，现在变的时候只是妄心啊，妄心上才有妄想分别执着，真心上没有。但是现在你是妄心当家作主，真心虽然有，不起作用啊。所以现前你依旧是高六道轮回，你绝对没有办法超越啊。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好，你真听懂了，真回头了，他等着就成佛嘛。啊，慧能大师一次听见成佛，每一个人一次听见都可以成佛。那为什么不成呢？不肯放下。你看大乘经教，这我们都知道，大家都能说得出来，真简单呐。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你看证阿罗汉，你没证呐。正的阿罗汉有六种神通啊，我们现在一样都不通啊，没正的啊。放下对一切事出世间啊，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分别，你就证菩萨了。 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看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可是怎么样？就是放不下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没懂，没听懂。啊，慧能大师为什么能放下？他听懂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什么能放下？真懂。所以这个经确实如此啊！啊，佛在般若经上常说：“大千世界七宝布施。”这个佛多大？这财布施多大的财呢？大千世界的七宝，你用作布施，佛说不如。为人设四居记的功德大啊？为什么？他要是得大千世界七宝，他是大千世界的首富，不是香港首富，不是地球上首富，大千世界的首富，他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四句偈他要听懂了，他成佛了。他超出设法界了，超出六道轮回了，那怎么能相比啊？啊，这就是说明财布施不能跟法布施相提并论啊。但是法布施那个人要是听不懂等于零啊，财还真得受用，法得不得受用啊？贵在真懂真放下啊，他就能其如佛的境界。真放下罪积小尽确实在一年前呢，但是别灰心，我在前面讲过啊，像释迦慧能那是很值得人佩服。为什么呢？他能够一时顿舍，一下就放下啊，但是有三五年才放下的，有七八年放下的，有一二十年放下的，有三四十年放下的，还有五六十年放下的，这在历史上很多。哎，他们这些人很厉害呀，锲而不舍，他不能一次放下。他天天放，年年放啊，放到一定的时候他觉悟了，就可以把剩下来的统统放下。这个办法我们有希望啊！啊，我们不能学了佛经不干了，那就没用处了啊！他真干啊！黑龙江那个刘素云就是真干呐，他也不是一下放下，他十年。啊，干了十年了啊，他成就了啊，他给我们做了个示范，告诉大家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 啊，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，他讲了六个字，是他成功秘诀：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老实就是很拙笨呐、啊，不聪明呐、啊。那这种人容易成就啊。那不是他头脑简单，妄念少，得老实。啊，真听话，佛在经上讲了两句话，他听懂了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他就听懂了。啊，他就真干。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佛号，一点都不杂，一点都不乱，十年。他告诉我听经，他听我的广碟。啊，一天听一篇。这一套广碟好像是在90年代讲的啊，韩馆长还在世，在台北景美图书馆讲的啊，他每天听一篇，一篇是一个小时，这一篇重复听十遍，常识熏修啊，一天听十个小时，十个小时是一个小时的重复听十遍，这叫常识熏修啊。他懂了，一部经听完之后从头再听，就这样十年，每一天十小时听经，除听经之外就念阿弥陀佛。他得念佛三昧了，他开悟了啊，不是大彻大悟啊，也算是大悟啊，他能做到，人人都能做到，就是不肯做嘛。迷念娑婆世界的幻妄啊，这个世界虚幻。虚妄啊，不是真实的啊！佛在经上用的比喻，梦幻泡影啊，何必老是要留念啊？为什么不肯放下呢？啊，真正想通了，不要再放在心上了，真放下。啊，放下就成就了。这是讲啊，在心，啊。放下是真心用事，放不下是妄心用事，妄心决定见不到真啊，真的是关键之所在啊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用妄心是可以去的，生 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都是妄心，用真心是十宝庄严土啊。第二呢，云火在云啊，为敌人遭罪时，自一直妄想，以烦恼果报众生生啊，这是缘呢、啊。啊，特别是很清楚的，妄想是个缘，烦恼是缘，烦恼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，七情五欲，这都是烦恼啊！啊，果报是缘，众生是缘啊，他造罪的时候是这么生的，是这些缘生的。坚持生念者，一直无上的信心，信西方极乐世界是无上的信心，信有阿弥陀佛，这是无上的信心。啊，一阿弥陀如来真实清净无量功德了名号僧啊，这个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跟我们结缘呢、啊、我们有真心，我们有佛缘，这个佛缘是真实清净无量功德，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不是妄想，不是烦恼果报众生，不一样啊！啊，说譬如有人。这是佛经上的故事，被毒箭所中啊，这个箭上面涂了有毒药，彻筋破骨啊，这一动都很深呐、啊。若闻灭除药骨身，皆见出独出独出啊，听到灭除药苦，听到这个故事，这个毒箭自然就出来了啊，不用拔它就掉出来了啊，他的伤就痊愈了啊，佛经上说了这么个故事，说岂可得也，彼见身独立啊，闻鼓音声不能拔剑去度也。这一般人们都这样说法吗？为什么没见过？你说这些话是预言，哪有这种事？这叫难信之法了啊！如何能叫人相信？那个信的人是真正有福报。啊，不信的人当面错过，真可惜。 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。啊，你对佛法能相信，对诸佛菩萨能恭敬，你这一生就很有可能永远摆脱轮回了，真正离苦得乐了。啊，信心非常非常难建立。啊，所以世尊49年苦口婆心的教导啊，经上常说，佛不渡无缘之人啊，哪些是无缘的人？用妄心的无缘，不相信的无缘，不能理解的无缘，不能依教奉行的人无缘，这是无缘众生啊。啊，这样的善根福德必须要很长的时间熏修，它才会产生力量。那我们看到许多成就的人，像慧能这样的人，这一世当中没看到他，修学佛法了，没看见呢。他为什么会有这样成就？啊，肯定是他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曾经修学这些法门，阿赖耶识里头有非常坚强的种子。啊，在这事当中是偶有一个机缘引导他，这个种子就起作用了。啊，他的启发是很偶然，卖柴。柴卖掉了啊，他拿到钱了，想买一点米，买一点菜回家啊。这一担柴是卖给客栈的，就现在的旅馆，这以前叫客栈啊。客栈里面有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啊，里面念的声音应该不小，大声的高声在念经。他在窗外面听到了，哎，听到，他觉得很有味道，啊，就站在那里心。等他这一段经念完之后，他就进门，去看看什么人念的，啊，就向他请教。你刚才念的是什么？好啊，念得正好啊。那他听懂了，把意思讲给他听，讲给别人听啊。这个人听得非常惊讶，啊，觉得你不是凡人，啊，这语言语得好啊，啊，就跟他谈。你看他没学过，他谈的头头是道。啊，让这个老居士非常佩服。问他干什么？砍柴的，卖柴的。啊，觉得这是个人才。介绍他到黄梅去参学。啊，他的家里穷，就老母亲离开之后，母亲不能生活。这个人真是了不起。非常慷慨，拉了10两银子给他。给他做安家费。啊，找一些佛友来照顾他的母亲，啊，他就放心到黄梅去了。 那这语言呢？啊，内里面是善根，外里面是遇到这个助缘，那他就成功了。他要遇不到这个缘，他这一生就成就不了了。啊，所以语言多重要。啊，语言一定有真心。啊，有圣语，真心殊胜的语言就成功了。啊，我们要珍惜。啊，现在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利用网络，利用卫星来做生产。啊，许许多多远道的，在地球其他各个地区的，不在一起的，他能够收看到这个频道，能够收看呢这个网站，那就是有缘的。确实有收看锲而不舍的啊，这个是缘，光碟也是缘，书本也是缘啊，大量的印，大量的散，读一个成佛就成功了啊。刘素云是看到一套光碟啊，那一套光碟他就成就了啊。语言重要，如果没有这个语言，一生都遇不到，那就真可惜了啊。叶森是个善人，是个老实人，是个好人啊，将来升天道啊，欲没有断生于阶天啊，只有情爱断了，才能超越欲界，但是超越不了轮回。啊，超越欲界色界天，再上去无色界天。啊，所以要解决问题是一定要遇到佛法。啊，才能把这个问题了断了，不能了断了难啊！你看来世一转世，转世就不如这一世了，每一况愈下了啊！现在人在这个世界，恶念多，善念少啊，恶口多，善言少啊，口业非常可怕啊。我们修行的功德为什么都没有了？从口里头落掉了，口业漏掉了，流失掉了啊。所以无量寿经佛告诉我们， 善护三业，第一个就告诉我们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过。啊，教导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。批评别人，谁吃亏啊？自己吃亏啊。我们在讲习当中，我常说啊，我们批评别人，别人受到的伤害三分，自己受到的伤害七分，不值得了。啊，佛菩萨教导我们，称赞如来，别人有好处称赞，别人有不好处不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口上。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自己一生当中要想成就，确实念念都在道上，念念的疏忽都会造成一生的遗憾。啊，所以第二个讲才缘，缘今天讲的机会，一纵即逝，再想得到的时候难了。啊，所以有这个缘分的时候，要认真努力，要珍惜啊，不要空过啊。三，云何在决定，这也是关键啊！鄙人遭罪时，自一直有后心，有见心生，后心就是相续心啊，这个不善的念头，后面接着念念都不善，它就造成我业啊，有后心，有见心，见识间断，啊，也就是这个心是妄心，是不定心，坚持神念的，一直无后心，无见心起，是为决定。这个生念是念念相续啊，无有间断呐。啊，那要是真心，这个功德就无比的殊胜啊！相续心、无间心，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 都摄六根净念想起。啊，净念是无后心，相即是无间心，它不间断了。啊，这是第三个决定。知足论云：一切众生临终之时，奉道戒行呢？这个行就是身，就身体。啊，死苦来彼，生大不悔。啊，在知足论上说的。啊，死之苦，我们一般人很难感受到。佛在经上形容风道戒行，还有一句话，生归脱壳，活的乌龟把它的壳扒下来，你想到那多痛苦啊！佛告诉我们，神识离开身体那一种痛苦，就是这八个字所形容的啊，奉道戒行，生归脱壳啊，确确实实，他这个时候非常恐怖啊！啊，这是个关键的时刻。啊，生死关头要遇善知识啊，善知识一句话提醒他赶快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话不要说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个时候是分秒必争，就是一句话啊，赶紧念阿弥陀佛。这个病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接着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他的痛苦马上消除啊，本来是非常痛苦的一念佛，痛苦没有了，再念几声阿弥陀佛出现了啊，是发大勇猛啊，心心相许啊，生念即是正上善根，便得往生。啊，这个临终生念是无比殊胜的善根，非常稀有难得。又如有人对敌破阵，这用战争来形容啊，如果这个人被敌人包围了啊，他会用尽他生平的力气来破阵的啊，无比的勇猛啊，他冲出去了啊，一行之力了，一时用尽啊，一时尽用啊，这是现在人所说的人的人的身体的潜能 啊，这个能力在最危险的时候会发现，啊，意想不到，啊，他自己也不想，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能力，啊，能够冲破这个困难，真的，的潜能。其生念之善呢，亦如是也。临终这个生念佛号啊，就好像人的潜能一样。这话讲的有道理啊。如果过去生中没有修过这个法门，这一句佛号提起来，他不会接住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能够接受过去生中一定修过这个法门，阿赖耶里头有很深厚的善根，临终只要有人一提，阿赖耶的种子立刻就显现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潜意识啊，念佛的功德潜伏在意识里头，这个时候发现了，起作用了。啊，底下这一段很好，又有人视临终生念为轻易，乃你临终放肆修炼，这好啊！临终的时候一念生念，哎哟，都可以上上品往生，那现在何必念他了？到临终再念嘛。这个想法好像是没错啊，现在何必辛辛苦苦去念佛啊？临命终时可以吗？还来得及吗？安乐即破之愿啊，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啊！我们没有看下面。这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讲过，临终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，你有没有？你能不能保证临终具备三个条件？第一个条件，头脑清楚，不迷惑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你看人临终的时候都迷惑了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，很平常啊。你到医院去看看临终的人，几个临终人走的时候清楚，临终要不迷惑，给诸位说，不学佛他也不会到卧道去啊，到卧道的时候迷惑颠倒去的，头脑清楚怎么会去变畜生变恶鬼，哪有这种道理啊。现在这个医学里面讲老人痴呆症，一得老人痴呆症就不能往生了啊，助念都不能往生。你在临命终时善有大喊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他都听不见，他也不晓得阿弥陀佛是什么，就不行了啊。寻念佛人最怕什么？最怕年老的时候痴呆，一辈子修行就完了啊。我们细心去观察，有很多是高僧临终痴呆啊，老朋友见面 两个眼睛呆着呆呆的看了半天，不认识。记忆力没有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听不进去了。不起反应的，想到这个地方都可怕啊！第一个，临终头脑清楚，一点不迷惑；第二呢，要遇到善友，遇到真正懂净土的啊，他对于净宗的道理了解啊。修行关键的时候应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啊？学习他懂，这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，在这个关键时候你一听就相信就接受啊，就真念，这些条件临终的时候有七个人能去做。想到这些地方啊，不能不害怕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端在平时，认真学习。啊，善心，善行就不会得痴呆症。啊，决定不能有伤害别人的心，不管是有意无意都不可以。啊，又种什么因就什么果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人必须要像个人的样子，中国人的标准是五常、五伦、四维、八德啊，这是中国人。啊，五伦是讲人与人的关系，啊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是人跟人的关系。它的核心就是父子有亲，亲爱是天性的啊，在佛法讲是心的，自性里头本有的啊，这个心得不但要保持，还要发扬光大啊，爱自己，爱父母，爱兄弟，爱亲戚，爱家族啊，爱朋友，爱邻里乡党，在往外一层一层向外推。凡是人皆需爱，佛法更大，爱一切众生，爱山河大地。啊，这是人啊。啊，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这做人必须具备的条件。人要把五常丢掉了，那就不是人了。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归纳起来不外乎十二个字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这是十二个字啊，十二字都做到了，你是个标准的人，你不会舍人生啊，你来生一定比这一生更好啊，如果这十二个字通通都能够奉行啊，念念在心，你的福报就不在人间，在天上去了啊，你来生是到天道享天福去了啊，用这样的心情去念佛，决定得生啊，生凡圣同居土啊，安乐极破之也，甚念相许，似若不难啊，好像而不难，然诸凡夫心如野马，舌具猿猴，驰骋六尘，何曾停息？过须一发信心，欲自克念，是极喜成信，善根坚固也。这个话说的都是真话啊！神念好像是很简单，凡夫也不容易，不容易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心浮气躁，妄念不止，就这神念他都念不下去啊，这是真的，别说是神念，一念都不行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没有善根福德了。没有善根是说什么呢？他不相信，跟他讲他听不懂，这就是没有善根。没有福德时他不肯干，他还怀念这个世界，舍不得离开，情执很深，啊，或者是舍不得他的富贵，啊，他的财产，啊，他的爵位，迷恋在其中啊。这些事情在现在很普遍，古时候比较好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古人很重视因果教育啊，古时候每一个地方啊，是一个小镇，那里头都有城隍庙，城隍庙里面一定有阎王殿啊，十殿阎王啊，阎王殿里面显示的是地狱的 果报啊！啊，泥塑抹掉啊！我们小时候家乡这个阎王殿是泥塑的，啊，你进去看一看，就等于说是到地狱去参观一下。造什么样的罪，受什么样的报？啊，这个浏览一下了，印象很深刻，特别是从小。啊，农村里面的妇女，一年总有几次到城隍庙烧香。啊，带着小孩。啊，我小时候五六岁六七岁。啊，每一年跟着母亲城隍庙烧香，总要去看一遍呢。啊，一年要看三四遍呢。印象深刻。啊，起个不念的念头，不善的念头，就会想到那个阎王殿里头的果报，心就凉了，不敢做啊。生活苦一点无所谓，还过得去啊。啊，不愿意将来受这个果报。啊，古时候祠堂城隍庙在中国这片大地到处都有啊，非常普遍的、啊、孔庙还少，孔庙那个一个县市里有一个孔庙啊，可是城隍庙土地庙啊，神庙祠堂到处都有，敬鬼神呐、啊，命因果不敢有恶念呐、啊，恶念尚且没有，哪有恶行？这个对于人心的约束，对于人心的规范起非常大的作用。啊，现在人把它看作是迷信，都毁掉了。破除迷信，啊，事不迷信，社会动乱了。没有办法把社会安定起来，安定下来。啊，古时候这些帝王用这些方法，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居乐业。天地鬼神，它是不是真有呢？我们应当去研究啊，应当去了解，去认识它了，不能人云亦云呐。啊，我们从小接受学校教育，学校叫我们破除迷信啊，我们都把这个看成是迷信啊。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， 他说这句话意思很深的、而远之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迷信他。要不要尊敬？要。他敬鬼神了，那就肯定有鬼神。啊，但是不要迷信他。鬼神说的合理合法可以做参考。说的不合理不合法你就不要相信他。啊，孔子对鬼神是这么个态度啊！啊，现在人要把鬼神铲除啊，要把他销毁呀、啊！啊，跟古人的态度不一样啊！啊，佛跟道，其实儒也不例外呀。对这个事情有研究啊，自古以来传说鬼神这些故事很多很多，前清编《四库全书》的纪晓岚博学多闻，他写了一部书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专门记载一些鬼神的事情。啊，这部书分量很大。啊，它不是虚构的。啊，古籍里头有的，他把它抄在一起。啊，还有当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，绝对不是造谣生事，都记录下来，不是假的啊！我们看这些书都把它当小说看，消遣啊，《聊斋志异》那不是编造的啊，我相信都是真实的故事啊。那我们细心去想想，我们这次有没有遇到过怪异的事情？跟古人这些笔记啊，留下来这些书籍是核对核对我们渐渐就有所体会了啊，我在这一生亲眼所见的，我相信不是假的啊。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朱金周老居士，那时候他退休了，年岁已经大了啊，他一生遇到这些奇奇怪怪事情很多啊，讲给我们听，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，那不是假的。头一桩事情，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啊，他的这个夫人是章太炎的女儿，这是民国初年国学大师啊， 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哎，这新闻呐、我们听了故事想想，他应该是代理，大概是东岳大帝判官呢有事情不能上班了，找他代理，代理了一个多月啊，白天在人间呢，晚上到鬼道里面上班。啊，晚上睡在床上就像死了一样。啊，上班去的时候，有两个小鬼抬着轿子，啊，那上班乘轿子，啊，感觉的这个抬轿的人不是在地上走，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。啊，很短的时间就到了。第二天早晨鸡叫的时候就把他送回来。他在轨道里面干的这些事情很清楚啊。有时候跟朋友们聊天，哎，在轨道里办些什么事情啊，说给大家听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有一天他试试看，用一张黄纸写个请假条。啊，下午三点钟以后在大门口把这个黄纸烧掉。那天晚上小鬼就没有来啊，东岳大帝准他的假了。啊，东岳大帝管六个省。啊，这六个省的时候人的生死都归他掌管。啊，老居士告诉我，有一次他的老岳丈学佛的。啊，心地很慈悲善良。他就想到地狱里面有炮烙这个刑法。啊，就是铜柱把它烧红了，罪人呢就抱着个柱子。这个刑法非常残酷。啊，现在人说这不人道啊。啊，也就像现在一样写一个报告给东岳大帝，请求东岳大帝慈悲把这个刑法废除。啊，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，你去看一看。小鬼把他带到现场，告诉他到了，他看不见，他是学佛的，恍然大悟，是造作罪业的人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。这种刑法不是阎罗王造的，不是东岳大帝造的，是他自己的业力变现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是这么回事情。他才明了啊，业报没有法子啊，没有这个业力的人接不到啊，有这种业的人自己见到，别人接不到啊。他是个修佛的人，是个通达佛经教理的人，所以他也看到这个现象就明白了。啊，确实是一因一果都有报应。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啊，鬼神有五通，报德的五通。 啊，人死了之后是中阴身，没有投胎的是中阴身，中阴身迷惑。如果真正他到轨道，到轨道，他轨道里面也是一道嘛，到那里面去投胎嘛。啊，轨道里面就有五通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虚命、神足，就有这五通。啊，但是能力不是太大。啊，他要想跟人打交道，都要得到啊城隍土地的批准，不批准他不可以侵犯。啊，鬼道里面的法律比人间要严格。啊，几乎都是彻底的执行。难道这一说真的不是假的？啊，我到香港这边来讲经，听众里面呢有几个是演员，现在已经退休了，年岁大了不做了，年轻的时候演员，告诉我轨道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事情就发生在香港，他们半夜拍外景啊，肚子饿了，哎，看旁边有几家小店啊，就到小店去吃东西啊，到第二天早晨出来吐出来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，怎么回事啊，昨天晚上遇到鬼了，哎，再开车到那去看的时候没有人家，都是坟地，才知道真的遇到鬼了。那昨天跟他交往还买东西的时候还找了钱，把拿出来看纸钱，吓死了。真的不是假的，演员遇到这些事情的人很多，所以他们很多都真相信有鬼。那是亲身遭遇的啊！我还请他把这些故事啊讲给我们听，我们把它做成光碟啊，这学院保存的有啊，现身说法了，故事不是他编出来的啊，亲身经历，这些事情说不完。太多太多啊！你什么时候会遇到呢？当你运气衰的时候就遇到了，你很运气很旺的时候，鬼远离你不敢碰你，到你运衰的时候他都来了啊！你自己到那个时候就相信了啊，可是要知道那个时候相信你造业很多了，你要早相信就不造罪业了，这个差别很大了啊。古时候小孩没有不听父母话的，父母会把这些故事，有时自己亲身经历的，有些是听老人说，都会讲给小孩听啊，尤其是农村的小孩非常朴实啊，很单纯啊，他们听了真有受用啊，一生一世不敢有恶念，不敢做坏事啊，受人欺负能够吃亏，能够忍让中国古人说吃亏是福啊， 别占人便宜，占人便宜不是好事情啊。啊，说安乐基上讲，不能不相信，不能怀疑圣教。啊，我们六道凡夫确确实实妄念纷飞也。啊，这个妄念呢，生灭超过缘后。前念灭，后念生啊！所以临终一念不容易，一念都不容易，何况十念？下面是劝我们，故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发信心，啊，预知可念，预是预备预先，我们现在就要看，就要干，要克服我们的妄念。用什么方法克服呢？用念佛，啊，天天念佛，念佛就是可以克服妄念，妄念就是罪业，克服妄念就是消罪业。这道理明白了，你就会真干了。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念头不善，对人对事不对物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损人利己。这些念头，这些行为，都是在三恶道。他将来感的果报，都是三恶道。太苦了，不能再干了。啊，所以要把念佛集习成信。啊，把这些杂念通通换成念佛，让念佛成为一种习气。啊，随时随地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，把它养成这样的习惯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杂念，你往生决定成功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什么念头都是轮回业，有什么意思？应当把所有的念头通通换成阿弥陀佛，善根坚固就对了。啊，临命终时这些情形，一念生念往生，我们知道就好了。也别放在心上啊，努力念佛消除自己的业障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消业障啊，不念阿弥陀佛就是增长起的业障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不能不知道啊。下面引用佛经上的话，如佛告大王，人即善行，死无恶念啊。这两句话重要啊，人要行善，人要积善啊，死的时候没有恶念。如数先前倒闭随之， 啊，树要倒下来，一定是先倾下，啊，一定是歪斜了，然后它才会倒。若风倒一枝，百枯凑身呢？啊，这讲临命终的时候，人在临命终的时候，啊，神识离开身体，非常之苦。啊，若习心不在怀，念何可办呢？啊，若习心不在怀，啊，习惯欲心呢没有养成，啊，心里头没有，临终的时候念何可办？你怎么能做得到？啊，这个习就是念佛的习气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培养念佛的习气。啊，临命终时佛号就很容易念出来。平常不念佛，到临终佛号怕的是提不起来。念了一辈子的佛，到最后不会念，可惜啊。我初出家的时候遇到一个居士，这个居士的名字我记不得了，50多年前我在临济寺出家，临济寺有个念佛会，他是会长。一个星期，他们在临济寺念一次佛，啊，他当为诺，啊，带得很好，很虔诚，临命终时相非常不好，啊，他怕死，啊，临终时叫家人不要念阿弥陀佛，念观世音菩萨，他还想活下去。啊，所以这个人没往生，非常可惜。你看，念佛会的会长，到那个时候贪生怕死，啊，每一个星期带别人念佛，他自己也念佛，没有能够养成念佛的习气，所以临命终时不能做主。啊，多少人都感到惋惜啊。那后面接着呢，这就讲临终助念的重要了。你说过矣，同志三五。啊，每个人应该啊，一是应该啊，有志同道合三五人。啊，欲戒言要啊，大家预先有个约定啊，哪一个走了，我们要帮助他助念啊，临命终时地相开晓啊，要送往生，要帮助他。啊，他不想往生，在这个时候要劝他往生，不说任何闲话，一定要劝他往生。啊，叫他跟着大家一起念。啊，见到阿弥陀佛就可以走，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不能走。 见到任何人都不能跟他去，见到别的佛菩萨，不是阿弥陀佛，不是观世音菩萨，都不可以跟他走。这个话重要啊，临终时候要特别提醒他，说未称弥陀名号，愿生安乐国，生生相似，时辰十年啊，帮助他在最后啊成就十年往生。譬如说蜡印之礼，应坏文臣，此命断食，即是生安乐国时，一入正定居，更合所有，故以量此大力，何不欲可念也？这一段话好啊。幕后举个比喻，譬如蜡印啊，用蜡刻成的印啊，再用金属来铸印啊，譬如铜印，铜倒在这个蜡上，蜡坏了，但印成了，这个印就成功啊，这是古时候啊铸印的吧方法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念佛就譬如蜡印，往生就譬如文臣啊，临命终时大家帮助你念佛助念啊，啊，让你安安稳稳，不惊不怖，啊，在佛号当中啊，学报，啊，你的神识离开你的身体。神识如果清醒，跟着大家一起念佛，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。还没断气，你看到阿弥陀佛，你会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了，这个是真往生啊，这不是假的啊，有时候他病得很重，体力很衰，气很弱，看到佛来接引了，他说话没有声音，你看他口在动，他想讲话没说出来啊，想讲什么话不知道，是不是他看到佛来接引了，想告诉大家，啊，但是这样走了，很安详走了，也有瑞相，一般有托梦这个情形。啊，走了之后几天的时候，哎，他托梦给他的亲朋好友，告诉他已经往生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没有往生，他没有发自的托梦，真正往生他可以用这种方法传递信息，这也是一种功德啊！为什么呢？给这些亲朋好友念佛的同学做证明，他真往生，这个不是假的啊，这是好事情。啊，所以 这个地方一断气，那个地方就生极乐世界了。啊，一入正定居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正定居。说明不是邪定。他到佛国去了。啊，正定居也是清净心现前。我们经题上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正定就是什么境界？功夫成片啊，没得到功夫成片。二是助念的这些同学帮助他的，他在临终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念头，只有一句佛号。啊，佛来接引，佛光一照，他就变成了功夫成片。功夫没成片，在这个时候功夫成片。啊，功夫成片就是说，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杂念。啊，这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，自己有能力，平常就能够念到没有杂念，那这个功夫成片，你平常就得到了。得到这个境界，不要放弃，要更努力，要更向上提升。为什么呢？提升到可以自在往生。啊，我想去，佛就来接引，就走。换一句话说，生死自在啊，可以做得到啊。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九品，上三品的功夫成片就是自在往生。啊，想去真能去，想留真能留，啊，再留几天没关系。这不是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不容易啊！啊，功夫成片上三品就有这个能力，我们为什么不争取？世间六道十法界，还有比这个事情更大的吗？没有了。佛说大事因缘，唯独此事啊，了生死出三界啊，往生极乐清净弥陀，一生圆成究竟果觉。这是世出世间大圆满法了。决定不能疏忽。啊，希望我们同学 要用真诚身的心来学习。啊，真正能体会到这个经典里面，字字句句，无尽的奥义，然后你再想的这个经本，字字都是灵文啊，都是从自信清净心里头流出来的，啊，现前功夫成片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入真定句了。真定句是一心不乱嘛，说更何所有啊，你还有什么忧虑的啊，你把你的忧虑妄想烦恼习气通通放下了。这一放下就回归自信了，极乐世界是回归自信的跳板，是回归自信的大门。我们这一步就跨进去了，莫会劝我们，过就是大家，宜就是应该，量就是衡量，这个利益啊，往生见佛闻法开悟证果，这个大利益了，这时候世间没有，六道里都没有，十法界里头也没有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也没有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我们这次遇到了，何不欲可念也？为什么不欲心把你的妄念扶住？可是可否？只要妄念扶住，必定得生净土。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同学今天有缘呐，这个缘太殊胜了，太稀有难得了。啊，希望这一生决定不错过，决定要成就。这一生没有白来，这一生最有意义，最有价值，啊，最有成就，绝不能等到来生何时啊，这一生就要把它办得妥妥当当圆圆满满啊，今天时间到了。